熟羊熟鸡熟牛熟马，帮我企埋一边。 熟猪熟狗熟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大家好，又到星期二晚嘅呢个夺命捞松啦。咁我隔篱嗰位咧就系突然间阿周博贤咧就。呢、這個突然間老成持重咗，咁咧就因為阿 Adrian 咧就今日有啲急事要處理，咁咧就揾咗阿 Gordon 嚟呢個暫代。咁大家如果有睇呢個炎黃解讀片咧，都知道咧就係、是、Gordon 咧就係、是、其中一個主持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如果未睇過炎黃解讀片嘅，你就知道咧呢、這個俾多啲時間就可以睇到呢、這個。隐藏不露的高手啊， 唔敢讲。 咁有人话你讲嘢太大声啊，就系话我哋成日搭住你把声咧，我就听唔到我哋讲嘢。 系啊，所以就系要注意一下呢啲细节。 咁嗱，我识阿 Gordon 咧，就系喺呢个金钟嘅占领区，就系冲击立法会翌日，唔系啊，当晚啊，冲击立法会当晚。 就系所谓网络23条辩论啊， 我声称有人网上声称有网络23条喺度通过，咁就撞立法会玻璃嗰晚。咁我就同阿黃之峰咧，就喺呢個民主黨嘅營幕出邊咧，有個空地就有個討論會嘅咁啊。咁啊行過咧，就已經有個好大聲嘅大聲公喺度駁斥嗰啲嘅衝擊人士。咁啊當時我已經覺得，哇！點解呢條友講嘢咁大聲嘅咧？咁啊，咁直至到上一次咧，就我哋整蠱阿 Lens 咧，就係咧扮 哦， 阿大匪同阿大 N 鬧交 嚇， 咁咧就。然后咧，大英就走咗出去， 边个都唔好走。 咁突然间喺出边传嚟一把声，就系边个都唔准走。 啊，边个唔准走？ 咁嗱，大家可能听众唔知啊，观众都唔知嘅。啊 ，Gordon 嗌呢句说话嗰阵时咧，其实佢唔喺门口嘅，佢喺嗰边嘅，其实。 吓。 咁所以咧，但系咧，嗰把声系入咗麦嘅，竟然系，即系大家喺嗰个 YouTube 嘅片里边咧，系听到你把声嘅。咁所以咧，就呢、这个都系一个，如果我哋有斗大声比赛， 一定赢嘅呢、这个。即係我喺嗰個佔領區嗰度咧，啲人就個個叫我做大聲公嘅。咁就因為我哋自己講一啲即係圍爐取暖咁啊，喺度辯論咧，我從來都係叫佢拎走個麥嘅。咁所以咧呢度要適應翻我哋做一個直播節目咧，咁我就會改變下，或者即係盡量去適應下啊。因為有陣時咧，我當我興奮嘅時候咧，我越講越大聲嘅。 啊，呢個好正常嘅呢個。系啊，任何人興奮嗰陣時候都係越叫越大聲噶啦，梗 係。哦，咁嗰啲叫啫，咁嗰啲啊，嗰啲啊 Lens 可能熟啲， 係 啊，佢應該係呢方面嘅專家嚟。 嗱，咁啊，翻翻今晚嘅主題咧，我相信就呢幾日，即係大家都甩唔到呢個時昌宮下呢一場火災，咁就最終就焚燒咗108個鐘頭。咁你諗下都，我諗喺香港有史以嚟啊，都算係一個即係。焚燒時間比較長的一場火災，咁就當初起火咧，就上個禮拜二咧，我記得應該係6月， 唔該曬， 21號，咁咧就係唔該，咁咧就呢個火災嗰陣時咧，我諗冇乜人太過懷疑， 嗯， 即係6月21號晚，6月21號晏晝好似係，咁直至到第一個消防人員就係啊，即係呢個消防隊長啊， 嗯， 就係殉職嗰陣時咧。咁大家先至覺得，咦？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咧？咁然後到第二個殉職啦，咁大家嗰個情緒一下子咧就即係爆發啊！我覺得係直情係， 嗯， 咁就而家就救熄咗啦。但我相信仍然好多問題係未解決，亦都好多事實係需要釐清嘅。我覺得， 嗯， 咁有幾樣嘢，我覺得咧就到今日嚟講咧未有答案， 嗯。 我今天去港台就錄影之後早咁完咗之後搭車落嚟咧，的士司機同我傾開偈，佢就話佢自己係呢、這個即係50-60年代嚟香港。就當時香港咧就漫山遍野都係木屋， 嗯， 大磡村啊、石結尾啊等等。咁咧佢話而家咧經過咗30-40年之後咧。 其實冇變喎，大家都係要用儲物櫃、劏房、迷你倉， 嗯， 或者甚至住喺住宅嘅劏房，或者工廈嘅劏房 裏邊，係啦。 咁我聽完之後，我即係好感觸啊。 嗯， 你諗下咁多年香港由一個當時嘅難民社會， 嗯， 世界工廠， 嗯， 到今日變成一個金融中心國際城市。係咪咩紐倫港啊？世界三大金融中心 IPO 全球第一等等等。只不過就係咧，以往嗰啲木屋咧，你見到獅子山腳一路鑽石山望落嚟，你見到嗰個圖畫咧，係， 嗯， 一棟一棟嘅木屋喺度，咩外地墜灣啊、石硖尾啊咁。但係而家咧就全部唔見曬，但係實際上同當日嗰啲難民嚟到要棲身於呢個木屋係冇分別嘅。 嗯， 只不過佢匿咗去咩咧？工廈裏邊嘅劏房、私人樓宇裏邊嘅劏房。嗱，點解咁多人要租迷你倉咧？我諗冇解。 因為屋企好細啊。 就係啊，常識嚟嘅呢個。有啲人以為迷你倉就擺啲個人嘅玩具收藏啊，即係嗰啲即係唔等使嘢。但我話俾大家聽，絕對唔係早期嘅迷你倉就係，是。譬如我啲書唔夠地方擺，只不過租一個好細嘅單位咁啊。 或者金小文啲原稿啊， 係啦，擺喺迷你倉嗰度。咁但係咧，實際上而家租迷你倉嘅人咧，好多時甚至係將屋企要用嘅嘢都擺喺度嘅，譬如旅行夾啊。係 啊， 因為你入過而家嗰啲三百零尺嗰啲單位咧，嗰啲示範單位好靚，點解咧？因為咧，佢冇 storage 嘅， 嗯， 係櫃都冇嘅。 即好似成哥嗰啲新嘅樓盤咧，嗯，即係好似個廁所大少少咁噶嘛。 嗰間房你唔好話嗰個所謂露台， 嗯， 佢叫工作台都唔敢叫露台，即係一個棺材位咁細，連個睡房都係好似棺材位咁細噶。 所以屋企譬如啲夾啊嗰啲剩咧，你需要旅行嘅時候，咪個迷你倉攞出嚟。 嗱，香港人又因為覺得唔去日本旅行又唔得噶嘛，人生冇意義噶嘛。 咁啊，照一個富二代講，你如果唔去日本旅行咧， 就可以買到樓， 係咯， 你信佢都死啦，真係。咁所以咧，就有好多人譬如擺單車啦，我知道有啲就係擺行李夾啦， 嗯， 有啲甚至係女仔擺手袋啦，好多嘅，即係佢唔係唔去開喎，佢要 即係經常去訪探訪自己嘅迷你倉啦， 係啦， 即 係 出入出入咁啊 嚇。咁咧就呢，這個迷你倉現象嗱，你係供求關係嘛。 嗯， 雖然你話嗰個嘅廠下，因為諗特別係六幾年嗰啲咧， 嗯， 舊啦嘛，即係而家所謂冇乜消防裝置嗰啲啊，係早期嘅工廈。點解改做迷你倉大部分係早期工廈咧？係因為佢哋租唔起租啊，而比較單一業權嗰啲就已經重建曬成為新式寫字樓或者酒店或者自由行嘅商場。我哋喺觀塘呢邊呢幾年我就見到好清楚啦。剩翻嗰啲都係好殘舊嘅，譬如我哋好似我哋而家呢個單位嗰啲咁啊， 嗯， 咁就都係比較舊，業權賣散曬啦。咁咧就個業大業主如果有嘅話，或者其中一個業主有兩個單位，佢咪將佢轉做行李倉，咪迷你倉。 嗯， 咁所以咧，大部分呢啲迷你倉都係存在喺比較舊式嘅工廈嗰度，新式工廈比較少啲嘅， 嗯， 因為佢個租金個回報比較高嘛。 有其他嘅選擇，即係唔需要做呢啲咁嘢，即係因為佢可以係。有更高回報， 佢租俾人寫字樓啊，好多都係即係坦白講，甚至係重建咗添啦。其實已經係成棟成棟。咁，嗯，所以咧，呢，這個劏工廈劏房同住宅劏房係同一個問題嚟嘅，即係梁振英講得啱啊， 土地問題 都係土地問題。部分原因。咁啊，你諗下嗱，到今日大家有冇聽到陳茂波出嚟講過一句？已經是大家發覺，哦，原來迷你倉是咁危險的，是沒有任何監管的，沒有消防裝備的，一旦發生火警的時候，原來是要犧牲到消防員的性命，要燒這麼久都救不到的。但你想想有沒有一個官員出來說過，現在遍佈這些工廈，其實我們在前面就有的了，那邊也有新蒲崗啊、牛頭角啊、觀塘啊、柴灣啊， 我哋呢個站係牛頭角站啦，係咪啊？咁其實佢迷你倉個嗰個時窗，我咪喺牛頭角。 九龍灣站 嚇，啊，即係佢牛頭角同九龍灣之間喺牛頭角。其實你呢度一行出去都好多呢啲嘢嘅。嗯， 嗱，但係你諗下，而家即係話 呢啲咁嘅計時炸彈咧，政府到今日不斷話淨係識得表揚嗰啲消防員點樣英勇。你一陣間先講嗰啲咁嘅所謂 嗰啲咁嘅黑衣嘢， 嗰啲咁嘅藝人黑衣嘢，係嘛？就學咗大陸嗰套，我話俾你聽啊，長江海難。唔好講個事件原因係乜，真相唔講，就去歌頌嗰啲救援英雄。而家香港衰格到咁嘅地步，墮落到咁嘅地步，我唔係話兩位殉職嘅消防員唔值得尊敬。我今日我都走去簽咗調研冊去觀塘嘅消防局嗰度。但係你作為一個政府，我亦都特別大嘅感觸，其中一個消防員寫就係香港其實我哋唔想做英雄，我哋消防員係咪一個正常嘅社會係唔應該有呢啲嘢發生嘅？其實。你應該是什麼？你應該盡快去巡查曬，你俾個時間表嚟。究竟我話俾你聽啊，工廈迷你倉係小事，工廈劏房住人先大禍，因為佢哋喺裏邊會生火煮食，有電線嘅問題等等。一路唔理，一路拖四年啦。工廈劏房2012年上場，拖到而家，點解呢？因為冇辦法搞掂個安置政策。以前的木屋为什么一鑊石結尾大火，英國佬不得一定要搞骰子，結果就是搞了黃大仙下村、石結尾村那些骰子區出來，我們叫做七層大廈、就是讓那些大火居民住去石結尾的骰子區，那裡是沒有廁所，其實好像工廈一樣， 即是最初的獅子山下裡面那個實景、 梁明住那裡、 梁明那裡，即是那些、那些廁所要全部人一起 公家廁所公家廚房、咁咧就呢邊就係走廊，一條走廊， 好長一條走廊， 係啦。咁咧就所有單位都係淨係可以喺度裏面瞓覺嘅啫，甚至係咩咧？熱得滯咧，就行張帆布床。 但係我哋 瞓喺個冷巷度嘅。 英國嗰個做法喺香港英政府嘅時候 係六幾年啊！你講緊係， 但係佢一步一步係去改善，去即係將嗰啲嘢咧係解決嗰啲問題。但頭先我諗到咧，就話因為可能我做得炎黃多啦，咁我就會用一個中華角度去睇嘅。中國歷史上最大嘅，譬如大躍進死咁多人咧，當時咧佢哋話一個自然災害，係嘛？ 三年 困難時期。咁甚至咧，劉少奇咧都話係天災定人禍咧，就話人禍多過天災，但冇話冇天災。咁其實有陣時汶川地震好明顯係一個天災啦。咁其實我哋要睇咧。冇一個天災係冇少少人禍嘅因素喺裏邊，好似一個火災冇錯一個意外，但呢單嘢咧，我暫時嘅感覺咧係人禍為主，咁我哋要細心分析一下咩人禍，包括佢點樣救火。 嗱，頭先我講個大背景就係咩咧？我都話六十年代就住木屋寮屋，而家2016年就住工廈劏房。工廈劏房嚟擺嘢，將屋企嘅嘢擺喺工廈嗰度，因為住嘅單位太細，甚至係咩咧？住舊樓嘅劏房。第二個問題，我覺得係咩咧？就係去到嗰個活化工廈嘅政策，呢個都係人禍嚟嘅。係 啊， 活化工廈政策就係上一任政府，當時我仲喺政府裏邊，活化工廈政策係由林鄭月娥提出嘅，建議寫入施政報告裏邊。 即係佢係發展局長。 發展局長，我就係執筆嗰個人嚟嘅。 嗯。 寫入去施政報告裏面，當時就話活化工廈之下咧，之後咧就可以釋放呢個工業用地嘅潛力。嗱，結果咧呢個政策本身咧怨聲載道係咩咧？只係有利於地產商鋪王、小巴大王、的士大王，同埋落釘嗰啲地產商嘅艇仔，例如田生啊呢類。結果咧就係咧令到咩咧？你一條偉業街你睇到嘅而家。一頭一尾就係變成成棟改建啦，呢啲就係冇幾億嘢你都唔使玩噶啦。係 啦， 咁隔離咧，我哋喺佢隔離就大鑊啦，租金上漲，跟住嗰啲嘅咩創意產業啊，咩 studio 啊，咩僆仔嗰啲嘅文青嗰啲咁樣嘅， 即係夾 band 啊 ，startup 嗰啲啊，或者 live house 咧，就全部俾人趕啦。一路成條偉業街就開始就咁啦。Before 嚟偉業街之前咧，我哋喺考明街，結果遇到呢 APM 落成。跟住成條街咧， 啲租起曬啦， 係啦，就攞嚟做咩咧？攞嚟做零售喎， 係啊， 攞嚟做亞信屋啊呢啲啦， 係啦。 嗱呢啲佢唔理嘅噃。如果你真係你個執法咁嚴嘅話，係嘛？如果改工廈用途，佢就走去針對嗰啲 hidden agenda 嗰啲做 live house 嗰啲喎。 即係你夾 band 賣嘢嗰啲，佢唔理你嘅喎。好啦，跟住呢個活化工廈嘅政策就衍生咗咧， 就是他们可以不需要向城规会申请更改用途，因为 under 这个政策的 umbrella 下面呢，他就可以自己在没有网管的情况底下呢，就去开展这个时窗迷你仓的生意了。那这个就是第二个人，是上一任发展局长仲乐的，就是变成一种没有网管的政策。你说工厦住人劏房住人违法就没有执法，但是现在这个工厦劏做迷你仓摆嘢呢，其实是合法的， 是啊， 但是是没有监管完全、对于一个工厦里面劏成这么多间铁皮屋，你今次去救火之后，你看到新闻片影出来的火场，你就知道其实它是200间独立的铁皮屋，那个顶的高度差不多顶到上去接近天花板，然后上面有铁丝网， 这些其实根本是常识来的。将它间到这么小的时候，每一个、使用权和每一个租户都分开了，如果有什么意外的时候是会、其实这些是常识咯，应该你会想到的，永远都有可能发生火灾的。但是现在为什么说人祸呢，就说面对一些突然的意外呢，原来呢他的陷阱呢是他自己整出来的，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些政府的高官 在决策的时候在几年前整出来。 所以我就说林郑月娥就是过海的神仙、当年搞僭建搞到成为这个香港审查任何公职人士的政治道德的一个标准，是他搞出来的、将僭建视为一个公职人员是不是符合道德的一把尺、这个绝对荒谬，因为整个僭建清查的政策呢是相当之昂居的，这个是即是岔开一笔来讲、你记不记得当日连曾荫权都有僭建的吗， 是 的，我们叫做叫 Unauthorized Building UBB、即是未经批准的建筑物、你以为巡查完你那嚿你就根据屋宇署的要求改回之后你就以为正常吗？错，原来执法的荒谬性是什么呢，他那轮就只是巡查这个改大门，他就不会看你其他单位的改建的、所以呢你只要符合当时屋宇署的要求呢，不代表你的单位是没有僭建物，那你想想一个正常人都会中招的、所以梁振英之上台呢其实是得益于林郑月娥将僭建成为所有政客的道德标准。 不过很明显呢、林郑当时是估不到这件事的，因为我们要有现在特首的智慧和那种锲而不舍的那种 No no no、 嗯， 唐英年的僭建草图哪个给明报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刘俊涛一早掌握唐英年与梁振英两个单位的僭建，不过刘俊涛做了个选择是查唐英年不查梁振英，直至到他当选之后明报先至在他自己的侦查报道里面公布梁振英的赤柱单位。 不是 我意思就是这个应该是特首的选举工程，即是他是用这件事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我觉得是这 样。人祸第一个林郑月娥、我再讲一次，当日他已经准备辞官归故里、原因就是当唐英年辞职去选特首的时候，接任政务司司长的是林瑞麟、即是说如果北京的候选人唐英年顺利当选， 都会 新一届政府里面接任政务司司长的就是林瑞麟， 应该是 不是林郑月娥。林郑月娥在2011年底接受苹果日报访问就说我不捞了、 他要看个仔在英国 读书，我不捞了，吴庆兰生我不做了、这样、结果是因为僭建问题、是整死了唐英年，亦都顺带整冧埋林瑞麟。林瑞麟就唯有去到远呢、这个叫做败走牛津啊，咁去咗嗰度读神学， 去传教啦。而家 读神学，我唔知翻咗嚟啦，好似 翻咗嚟啊。 系啦，嗱，醒目啦，我觉得林瑞麟叫因祸得福啊。你睇佢个样子，肥肥等等，好似成个谷德超咁啦。其实咧，真系有啲嘅，真系有啲好彩啊。因为佢呢几年离开咗个热厨房之后咧，仲有机会复出。 是啊， 林郑月娥就肯定冇可能噶啦，我话俾你听。 但系而家嗰啲坊间传说，佢都系跑马仔一只嚟噶。 你谂下，香港人真系蠢到不得了嘅。如果你今次攻下大火，你闹陈茂波系啱，不过即系我觉得做嘢真系要公道啲，唔可以人格谋杀梁振英嘅。 要找出那個真正的罪魁禍首是誰。 我找回個源頭，很明顯就是上屆政府當時正如細良所說的，那林鄭即應該就沒得匿的，了解 匿了，有沒有出過來一個聲明都沒有，那財政司都說了幾句。 我想除了莊曾之外所有人都避開了，是 高永文呢 一句都 沒有，有沒有說過啊救援啊那些煙有沒有毒啊，黃錦星呢，陸公衛呢，啲市民咁擔心嗰啲煙咁大陣味，到而家幾多日啊？6月21日到而家6月28日，我把聲 可能揾啊陸公衛講會好啲，因為佢講得一半，佢阻住個鏡頭嘅， 撳住個鏡頭。 係啦，咁即係咁變咗尷尬少啲啦，係咪？ 所以我話講起大火，點解你個火唔大呢？我今日喺港台錄影之後，其實我都好興嘅。我今日喺港台錄都係講呢個火災，即係越錄越大聲嘅又係，所以我把聲慢慢大過你就係咁啊。 唔係，我今日刻意較細咗，因為啲聽眾反應啊嘛。 係嘛？咁我大聲啲啊。 係啊， 你諗下，當你諗翻起個前因後果嗰陣時， 冇法子唔大聲。 冇法子唔大聲。呢班官，我第一、第二日見嚟見去，都係消防處長黎文軒喺度回應，跟住再加埋個助理指揮官，嗰、那個大嚿啲嗰個，一個問責局長都冇出嚟去控制公眾嗰種 panic。呢啲所謂嘅危機管理，第一樣最重要咩咧？就係你要管理公眾嘅期望，係咪？你又拍咗幾架大巴喺度，人哋又唔知你係咪想撤退、想疏散。 但有一樣嘢，我覺得我仲會大聲啲，或者我嗰、那個怒火咧會燒得更烈咧，就係當呢幾年政治嘅環境咧，好多人成日用一個 term 一個名詞叫做抽水嘛，去形容一啲嘢嘛。其實譬如話有啲咩恐怖襲擊，有啲人死咗，咁我哋去轉一轉我個 Facebook 個頭像，我們都是 查你 咁。咁我覺得唔係抽水喎，你唔好係唔係都話抽水咧？咩叫抽水咧？依一個特首夜晚開完記者招待會，就走去要人哋等佢成晚，去訪問嗰啲受傷嘅慰問受傷嗰啲黃員，呢、這個就叫做抽水啦，係嘛？ 阿 Lens 撳低咗，咁推低咗， 系不可饒恕嘅一種嘅 無恥行為啊！ 無恥行為，將自己嗰種嘅沽名釣譽咧，建立喺人嘅痛苦上。 呢個叫做競選工程。 系啊， 嗱，我話俾你聽， 抽水。 你其實講咗個呢件事，我講個內幕俾你聽。 嗯， 當日其實就係跨部門小組會議，喺會議上邊擺唔平一樣嘢。點解個會嗱？佢原本通知聯合醫院係10:00。咁我認識一啲朋友喺聯合醫院做嘅，喺醫管局做嘅，就已經忙到手忙腳亂，準備特首嚟。呢個正撲街嚟，話俾你聽。你要記住，特首去醫院，醫管局嘅同事要準備2-3小時嘅，係一陣間個咪兜喺邊度，一陣間個新聞稿點點點，企喺邊個位回應記者，跟住安排邊個醫生、顧問醫生帶佢去邊度邊度見邊個人。 仲有七妹八婆成日知科咁樣， 係啦，所以 咧， 但係問題就係個會遲咗啊。所以你看到他出来见记者是11:30差不多11:30。你正路你是不是应该一早已经你11:30见记者你赶不及了，你不应该打电话去医院 cancel 完了整件事就。我觉得啊 even 10:00去探病这个都已经是扑街来的。 是 你做什么 show 啫？是吗？南丫岛海南你又陪着李刚去做 show， 是吗？今次你又是还要等了1:00。你想想这个是什么人来的呢？结果在个会上面就大家斗射博斗射，刘江华就说不关我事，疏散的事正路就是保安局长负责。我处理过的就是沙士、不是沙士，是猪流感还是什么 quarantine 摆在维景酒店那次、 oh, OK 是 隔离的在湾仔维景酒店， 因为经过沙士之后呢那些东西会是很 我告诉你，大家看回 YouTube 片、是陈金美华是当时的民政事务局去处理的，是民政事务局去处理的。 即是你班人不学无术，就是因为一些政治的一些、私相授受，一路这样做到几十万一个月的高官，但是到有事的时候呢个个都不关他事的，是不是？这件事是没得解释的。 我就说很简单，公众最关心的两件事，第一大厦会不会倒塌，因为它黐住隔离就是住宅，是吗？容许劏工厦在住宅区里面的工厦做劏房。第二，那些毒烟，那些烟有没有毒，小孩子吸了会怎样？ 你 加上你停課，啲人仲憂慮。兩樣嘢，你係咪應該要出嚟？我哋以往嘅做法好簡單嘅啫，大家如果有睇翻新聞，你就知道，係喺政府嘅總部，每個晏晝指定幾多點，所有局長坐曬喺度，唔得嘅，有嘢去立法會嘅，最少要擺個副局長，常任秘書長，然後所有記者任問，問到冇嘢問為止。呢、这個就係危機管理嘅方法，點解咧？就係公眾嘅信心咯。 好明顯係跨部門嘅啦，譬如話保安局係有責任，民政事務局有責任， 環境局、 環境局、 發展局、 發展局。咁你所有嘅負責人，正如世良所講，咪坐喺度接受所有人嘅盤問，啲媒體咧係代表公眾去問你咯。 你問黃錦星或者陸公衛啲煙有冇毒？你唔識答得唔緊要，隔離有個醫生坐喺度，跟住。黄锦星就会说、哎、我现在请哪个医生来回复你究竟那些烟为什么是没问题呢对人的健康没有影响呢他就会读个数据出来他说你就可以 based on 这件事再问他。那公众在电视里面见到的时候呢他觉得既然政府能够这样开诚布公的话呢我会相信他的判断是对的。但是如果你鬼鬼祟祟整个屋宇署长下去行完入唔到火場噶嘛、 啊， 只不過就喺個樓梯嗰度行下行下， 目測， 跟住目測落嚟之後，跟住人哋扯住佢問嗰陣時候又唔答，跟住轉頭走。如果你係居民，你會點啊？係咪你咪覺得佢有嘢隱瞞咯？ 係啊，呢就係鬼鬼祟祟、無私顯件事。即係如果你話我哋開誠布公，冇可能任何一個災難喺個災難仍然發展緊、未曾解決嘅時候，政府會 100% 即係知道發生咩事。但你要告诉人听在他已知的资讯里面他已经掌握到最好的东西即是不需要公众帮他决定的嘛。但现在这个政府好像就说咦不是我的部门。 所以我就说现在那阵味 的。不是我 的 部门。 跟2002年 SARS 是一模一样的。跟当初老董的时候如果我说这个火灾 touch wood, 如果真的烧到大厦结构安全有问题真的倒塌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些居民真的惨。你看到整个政府嗰種諉過於人，嗰種退縮、逃避責任，係同老董個沙士嗰陣時候一模一樣。我話俾你聽，最另外一個教訓，鉛水事件。當日你記唔記得，拱出嚟回應嗰個叫做房屋處長應耀康，其他張炳良個個閃開，係嘛？陳茂波閃開，冇人去理嘅，揾個執行部門嘅人去理。如果你做公務員，你唔眼火爆，你明唔明啊？問責局長30多萬一個月。淨係嗰個咁樣嘅白宮發言人，當晚梁振英星期四嘅記者會喺度嗰個係新聞處長嚟噶，聶德權。白宮發言人去咗邊啊？去咗溝女啊？係嘛？完全閃曬嘅喎，30多萬，10000元一日啊！消防員，我話俾你聽啊，殉職嗰位消防員賠3年俾佢咋？ 10000元一個月 啊！我都唔明點解咁涼薄啊！姓許嗰位消防員。是賠13000多乘36咋？你想想是沒有一條人命、啊、不要說第二件事 logistic 的問題我就說我們佔中的時候警察拍了旅遊巴不適時的開了冷氣在金鐘那些長陣車、是吧一落更即刻走上去睡覺坐在那裡吃東西我不明白為什麼消防員要坐在條街那裡休息要在一個商場裏面休息那些後勤車只有一個杯面連冰粒都要由市民去給他 有人呢就是說很多事情是要就是跟我跟部分的好心市民呢持相反意見他說消防員本身政府有安排給他有東西吃 你不要阻頭阻曬叫人 你們阻住他、啊、 這些又是涼薄我告訴你 喂大佬很明顯 就你看消防的反應你就知道了 他哋真係好需要嗰啲冰粒，亦都好需要嗰啲食物，好需要啲補充，同埋佢真係瞓喺條街度，攤喺條街度嘅喎。你嗰啲警察， 大家有眼睇㗎。 係啊，嗰啲警察佢做咩啊？仲有你講到息事嗰樣嘢咧，就最差開話題，我都講下。佢嘅旅遊巴就走咗入一間酒店度，咁、那個酒店嗰、那個即係服務員咧就叫佢息事。公眾嘅鏡頭拍曬。是執行私刑要他跪低，不知道世良記不記得？ 我記得。 到而家咪就不了了之，呢啲算是咩嘢嚟噶？即係你叫，即係你喺度執法緊，咁人哋話俾你聽，你停車要適時，呢、這個亦都係一種法例上同埋環保嘅意識嚟噶，又冇做錯任何嘢， 點解會即係冇做錯任何事？點解你會要佢跪低，然後極盡侮辱同埋虐待咧？ 嗱，當日有一次新界東北，我就問過個警察，我話點解你停車唔熄匙？佢話我哋執行職務中係唔需要熄匙嘅。嗱，呢個亦都係我話俾你聽啊！你見到嗰種嘅落後，點解前線嘅消防員嗰個情緒會大爆發？ 係啊，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咁去救火，入完去高温。出嚟休息一陣，車輪戰咁入去，入到去擔驚受怕，因為試過已經有同事殉職，係嘛？仲要逼佢哋去爆嗰啲嘅鐵皮屋，一爆之後就嗰啲裏邊燒緊噶嘛，你一爆開個後果係點？大家都明白。好啦，第三個問題，有冇政治壓力？嗱，星期四嘅記者會，梁振英指使呢個消防局長同埋。保安局長出嚟，唔係回應緊市民最關心嘅疏散同埋毒煙問題，係為自己開脱。一路成個記者會嘅焦點係 defend 緊，冇指揮啲消防員去送死，係完全 side track 曬佢，純粹係為自己辯護。嗱，越係咁嘅話，我覺得越有呢個咩噶啦？ 我就想講呢句説話：如果有一個人大大聲講話我冇罪，咁佢就罪咗。有一個人大大聲講話我冇殺人，或者你唔講佢都話，喂點解懷疑我啊？咁呢個叫無私顯見私。其實公眾咧係有眼睇嘅，你唔好話我係呢個火災嘅專家，冇人係專家。 唔需要，冇人係專家。 但係點解你咁刻意去即係好 defensive 啊？係咪？好明顯就係我嗱，我覺得我哋每個人都有權發表意見。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話俾你聽，我覺得呢件嘢喺前線救火嘅人咧。是受到我的感覺是受到香港特區政府最高當局的直接指揮的，同埋俾好多壓力佢嘅，呢個就係我的感覺。 嗱，我覺得因為白宮發言人都已經泄露咗噶啦，佢就話特首親自處理咧，念之在之，所以佢要親自處理。白宮發言人講咗噶啦， 嗱 好簡單，如果真係由梁振英去親自處理咧，就大問題啦。就大問題了，那個就會等於梁振英打電話，將個電話俾梁振英同個地勤直接通話一樣啦。個原因就係個專業性就會受到侵害，因為那個是特首，正路佢會知道你向我匯報，但是不會親自去處理嘅，甚至不會直接去同消防處長有聯繫添。應該咩咧？係通過保安局長。如果唔係嘅話，你任何一句説話。都會成為一個壓力，你不可以因為語言藝術現在很流行，就是什麼呢？就將所謂施壓呢就等於白紙黑字，大佬是人都知道， 即是你沒有任何寫下的證據呢，就等於 沒有施壓，或者我 沒有 直接去很直白地說出我的要求，就不存在施壓。很簡單，陳恆斌由屯門調去廣華找個顧問醫生接生，住呢個觀察病房，唔使直接施壓噶。我所知道嘅情況係因為你只要揾個議員辦事處嘅職員打電話， 或者嗰啲咩肉係嘛，息肉啊嗰啲。 割息肉就好簡單添，個醫生自己識做。 係啊， 呢啲叫識做。嗱，施壓同識做係同一樣嘢嚟嘅。點解咧？係因為對方原本唔係咁嘅判斷嘅，不過佢覺得或者佢揣摩。你有咁嘅意思，或者你想咁樣做嗰陣時候，我主動去配合你， 即係佢 呢個就叫識做， 有個既定嘅模式㗎啦。即係 佢唔會出聲啊！而家一定 行使個人嘅特權去攞著數又好，或者因為一啲政治嘅目的咧，佢係必須要喺一段時間裏邊完成一啲其實專業判斷可能唔應該完成任務咧。佢就會變成一種施壓啦。 嗱，但係黎棟國就將個問題將佢 twist 咗，就話佢哋冇政治壓力，亦都消防員係唔會咁樣去送啲消防員去死嘅，亦都要尊重佢哋嘅專業判斷。而家唔係 question 緊消防員，而家係 question 緊你政府嘅跨部門會議裏邊，究竟有冇 create 咗一個咁嘅環境？令到消防署覺得，因為你哋唔想疏散，所以要千方百計保住層樓，唔係保人命，係保樓。我覺得，就算你話我唔專業都好啦，我個判斷就係咁，係要保住層樓， 不是因為恆隆陳啟宗是六八九的金主，我覺得不是，而是因為他不想疏散，因為那個工程太大，如果結構有安全的時候，所以就要消防員去用最快的方法，採取一個高風險的方法去救火。 因為這件事呢，雖然我們不是專家，但是正如我剛才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權發表的意見，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譬如說他一些辯駁的道理，即包括消防處長就說我們不肯定裡面有沒有人， 這個更加荒謬。 這件事說到這裡呢， 燒了兩， 是一種無知， 無恥，燒了三人了已經是。 當你是一個貨倉，而是燒了超過兩日，然後你還要用一個這樣犧牲性命的冒險去衝入個火場，這件事本身我覺得是對生命的不尊重。我們為什麼，我覺得消防員自己不覺得自己是英雄，因為我們不想做一些這樣的英雄。 為什麼要 犧牲一些人的性命？ 是吧？你說嘉利、嘉禾、大火、消防員犧牲，即我覺得是那個是怎麼說呢，我會沒有人會怪責當時的消防指揮，為什麼呢？因為那裡是拯救人命。 所以這件事就說剛才世良說梁博，就說網上有些人就說消防員拿到這個人工入職的時候都知道有些風險的啦，你怎樣怎樣怎樣，即是下山一百字或者三百字啦，但是那個人真的犧牲了性命，這件事是一個很痛苦的事，還有這件事是不是一些可以避免的人命損失呢？這兩個人命的損失是不是可以避免呢？我們真的有些很大的， 因為最重要呢，我們不是消防員，也不是專業的消防專家，我只可以從一些環境的證據蛛絲馬跡去看，為什麼當日對到這個姓許的消防員殉職的時候那麼大的反應，因為當日就是召開跨部門會議，然後消防就改變了救火策略，我們只是排一些事出來而已。 是啊， 而為什麼呢？前一天還在說我們準備防禦式，那為什麼燒多了一天又突然間又轉呢？防禦式就繼續灑水，繼續灑水不是好像黎棟國那麼說任由那座大廈燒就不負責任，這個都是扭曲的，我覺得是 twist 了個事實，消防繼續在射水是令到控制住那個火不要擴大，然後令到它慢慢降溫，甚至是它的起火的源頭慢慢燒曬之後呢就熄滅。那為什麼突然間轉變？其實沒有解釋的，它是要它們進去找個火頭，它們殉職的原因是要進去找個火頭，是要撲熄個火頭， 即是這個就是他們所說的進攻式救火是進攻式，是要去是冒很大的危險才可以做 到，而且最重要是已經有第一個殉職，在起火第一天晚上，為什麼仍然要有第二個呢？大家覺得痛心不是說只是人命的問題，而是為什麼會有第二個呢？如果第一個是意外的時候，第二個是不是意外呢？第二個是不是一種所謂急於保住層樓不要燒到它倒的情況下，或者要疏散居民不要擴大那個危機的情況下谷他們進去呢？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應該公開討論的。你問我，我今天簽個調研冊的時候，我覺得最能夠尊重殉職的消防員是兩個字，真相。 是啊， 這個才是對他們最大的尊重，是還個真相，不是給香港人，是給他們的家人，給他們的同事， 給那些犧牲了的消防 員，給一起去救火的同事， 還有有 份去冒每一個消防員知道，是每一個消防員知道那個真相是什麼。如果不是他們的工作是一樣會 at risk 的，因為如果真的有一班這樣的契弟指揮官在這裡的時候，你想想他們會不會再繼續發生這些事呢？這個不是說要 finger pointing to 任何人，這個就是你們要尊重消防的專業工作作為政客應該做的事，不是說什麼你不懂你不要講這些東西。是 啊， 是不是很簡單，醫療事故塞了個紗布在喉嚨那裡死了，那不懂的人不可以講嗎？ 我不可以講， 是嗎？ 我不懂， 難道等醫務委員會等護士管理局來查 可能很神秘的很高深的醫學專業資格才知道為什麼紗布有腎事可能要塞進去的呢？ 是嗎？ 是嗎？這件事是荒謬。 喂，我有個判斷，曾建超被人打，朱經緯拿棍毆人，是不是一定要 法律專家，一定要警隊的專家才可以評論這件事。 不是啊，不是這樣的，他那個香港政務律政司司長啊，即是一個資深大狀啊，他說要在英國請英國殿堂級的資深大狀研究了兩年啊，即是一年多啊，才可以決定究竟起不起訴那七個警察。 你知不知道為什 麼？啊，因為很高深啊，這項 目。錯，你將他的名字調轉讀，你知道為什麼？ 強國院， 強國的馬騮嘛。休息一陣先。